星期日晚客似雲來 Hello 今晚客似雲來就咦都是花家姐的為什麼 不得的嗎 不是得不得我收到聽眾呢他說想看多些靚女不 是好了就成全他們現在 成全他們 是啊有陰陽眼就會見到我是靚女的了 不是我 除非你沒 有、啊、你有少少誤會現在不是說你不靚女他們說想看多些靚女、 哦、那即是怎樣呢 即是怎樣啊？ 怎樣可以靚啲咧？ 啊，咁啊，下次我哋要揾肥蘇嚟幫手啊！ 盡量啦， 因為肥蘇上親嚟都可以揾啲靚女嚟噶嘛。啊，今日我哋 咩事啊？你啊？ 今日我哋除咗有我鬼故王花家姐，咁啊有位嘉賓啊，雖然唔係靚女，但係都叫做 靚仔， 靚仔啦，一個成功人士咁嘅樣啊！你 阿 Peter 啊，阿 Peter 哥， 你好你好 ，Peter 哥係 Mary 啊，咁啊， 係啦，富豪咁樣啊！大家睇佢我外形估唔估到啊 ？Peter 哥做啲咩職業嘅咧？看不看 得出來、啊、好像是那些有司機接送那些不用怎樣做那些 我以為你說 他好像做司機不 是有司機接送還有呢、就是、有很多生意周圍要去打理那些 哦，似啊，佢真係似一個富豪啊！我最初認識佢嗰陣時候咧，佢唔係咁嘅碌嘅啊，但係咧就後屘咧，唔係佢嘅碌咧就不羈啲嘅嗰陣時，咁啊後屘咧就可能咧做呢行做得耐嘅時間咧，啊人就越嚟越成熟啦， 穩重咗， 係啦穩重，越嚟越穩重啦，咁啊識得啲大客又多啦，啊咁啊講翻佢做邊行咧，佢係做呢、這、一個地產嘅。咁呢一個呢、這個行業咧，我哋聽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個靈異故事嘅。咁我在下亦都曾經做過。我點解會認識阿 Peter 咧？就因為我自己就其實我同你唔喺地產行業度識噶。 係 同阿花家姐有關嘅。 乜嘢啊？ 係啊，我同佢喺有線電視度識嘅。 係咩？ 有線電視未曾開台，我哋已經喺有線電視做。 啊，係咩？我哋三個都做過有線電視。 係啦，原來咁巧啊！ 你知唔知前日我哋有一單喺東頭出過嘅案件係同呢個有線電視有關？ 嚇、啊！ 不過唔關，即係當然唔關個機構事嘅，即係 冇關。 唔關事嘅。 唔關事。 不過就因為即係 cut 有線而引起嘅一件案件啦，咁啊大家可以咧去重温翻嘅。咁啊呢個東頭啊，星期四晚嘅節目， 星期四 九九機密檔案入邊有講嘅。 好啊，一定要聽啦、 啊。 係、 啦，咁我哋原來三個都曾經喺一個地方度喺唔同嘅時空啦、 啊。冇揾錯人啦，係啊！ 我其實我依行都好多喺有線嗰邊轉過嚟嘅喎， 轉去做地產， 啊，轉去做地產， 何解咧？ 係啊， 哦，因為有線嗰啲 sales 夠取啊嘛， 都 係 sales，sales 係 啦，夠取， 係啊，我哋係第一批 sales 嘅， 係咩？ 嗰時有線未曾開台。 啊，系咩？ 系啊，真系噶， 睇唔出 啦。系啊，嗰阵时我哋好巴闭噶。 你做过 sales 噶，鬼哥？ 喂，我哋强项嚟噶啦，你听我。 点解你好似冇同我讲过？ 靠把口揾食嘅啫。 我起晒你底噶咯。 我靠支笔啫喎。 系咩？你靠支笔？ 你唔记得咗咩？有几十张单添啊！ 你抄翻嚟啲单，我唔系。 写稿系咪啊？写嗰啲sales 嘅稿。是 嗎？不是的， 是 開單 開 單 的方 法，即是你們不用 sell 的、他們高一點不用 sell， 我們 sell 到爛口都爛了都開不到張單，是啊，喂，其實話時話那時候我們有線我們做 call call 拍門呢都有很多鬼故的，是啊，我們下次找次講講這些我哋係啊，我或者我 即係上門，上門 我哋要上門嘅嗰陣時 都有鬼故啊！ 係啊，我哋第一批上門 洗 樓嘅， 第一批好似未使上門嘅， 因為我哋遲咗，我哋遲咗，後屘因為有啲人醒過，我哋知道原來可以上樓，你賣翻少少啊， 係賣翻少少 咪阿 Peter 咁我 鬼故把聲比較響啊， 係啦， 我驚個反差太大， 如果唔係一陣間咧就聽唔到你把聲，以為我哋依邊請咗個靈異人物上嚟唔發聲嘅咧咁啊，喂，咁啊嗰個題目我諗下次講講，好正嘅。好多啲鬼故，因為遇到嗰啲敲門啊，遇到怪事嗰啲，係啊，恐怖啊！咁啊，我同佢咧就識嘅喺有線時代啦，跟住其實好短時間啫，做咗唔長嘅嚇。咁啊，跟住咧就我自己就入咗某一間大嘅發展商嗰度工作。阿 Bita 咧就離開一個有線之後咧，就去咗 做代理， 做代理啦嚇。但係最初其實一路你都係做啲豪宅噶啦， 係啊。 係啊，做 誒唔係初初就轉咗做國內嗰啲代理嘅，咁就係幫啲即係市區，即係譬如廣州、上海啊、北京嗰啲就即係成個樓盤包裝就銷售嘅，咁後尾先轉翻係香港區嘅豪宅區咯。 喂，咁做豪宅就應該就你知高貴地方貴重物業就靈異事件會唔會相對會少啲咧？ 其實會少啲嘅，即係最主要見咧都係可能係即係某個屋邨會多啲啦，咁聽屋邨會多啲啦。但係如果你話豪宅咧，就某個樓盤咧。就即係有啲自殺個案咧，嗰啲就會係相對係多呢啲靈怪嘢。 我哋聽都係多數咧聽話而家啲屋苑裏邊嘅嗰啲鬼故咧，十單有九單都係同自殺有關。我聽翻嚟嗰啲 怨氣大啊嘛， 可能都係即係 有啲被殺嗰啲都多，但係會唔會係？不過唔係啊，你如果自殺嗰啲，其實空宅網都會寫曬出嚟嘅。即係我諗緊會唔會最初話係有啲人唔知咁樣入咗去住？ 其實我哋而家都要公布噶 嘛， 都要披露。 同埋佢都幾特別下嘅依一個，就唔係話屋主自殺嘅，係一個嗰啲叫咩菲傭。 哦，菲傭，咁你古仔，我哋一陣先聽。 好啊。 係啦，我想了解曬成個行業先啊。咁樣就嗱，如果你話自殺呢啲啊，或者有人兇殺案呢啲，就係兇宅度就會有啦， 係啊。 但係如果一啲正常率，例如老人家自然喺屋企死亡嘅，咁樣呢啲算唔算係咧？ 唔算係， 冇嘅呢啲， 呢啲係查唔到嘅。 係啊，因為嗰時我都試過去想賣樓咧，咁嗰人嚟睇嘅時候咧，佢知道有人過咗身嘅，因為個地產就講俾佢聽嘛，咁佢就猛咁戳你啦，點樣死噶？佢係點啊？佢係喺屋企死啊，定係咩啊？係外面死完翻嚟定點啊？好複雜啊！講到咁，我話跟住嗰個係上一手，其實已經係上一手噶啦。 係 咁，我哋都唔知道其實，但我就喺度老作啦，就話喺屋企過身嘅，唔係 ，sorry， 喺醫院過身嘅。其實我唔知道，其實因為我諗住如果我話喺屋企過身咧，佢又會搞我幾萬噶，所以我就話。反正其實有咩所謂啊？講真，佢都係即係病，因為自然嘅即係病死咯。 如果病咧，好多客都唔係話太過介意嘅。 但係佢一個藉口嘛，即係話如果你喺屋企嗰張牀上面病死，咁啊要減啦，唔可以咁貴啦。 都會㗎。我話俾你聽啊，我就遇過一個咁嘅情況咧，就係錯失咗個機會咯。就係當年就係2008年之後咧，呢個海嘯之後，金融海嘯之後咧，咁啊有一個喺將軍澳嘅單位咧，就本身應該咧就係大概值360,000-370,000到啦，咁就2,800,000就放出嚟嘅，咁就其實就即係其實3,670,000已經係計金融海嘯捉低咗之後嗰個價嘅咯，咁但係而家再要平喎，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個男户主咧就喺屋企裏邊咧就過身，咁佢係因病，但係後生咧40多歲嘅啫，咁樣過身，咁就我女户主就賣層樓，因為冇得呃，點解咧？因為佢哋聯名契嘅，咁你賣樓嘅時候有一家，即係有其中一個唔在生咧，咁其實冇得呃噶嘛，你點解嗰個唔在，即係冇嚟簽名，你一定要有啲approve翻，佢冇嚟簽名噶嘛，所以就冇得呃嘅成件事。咁但係當時咧就一來就自己唔夠錢。這個是真的，如果有錢我可能都會買了，二來就是都會有少少擔心，因為一個正值壯年的男人在這間屋裡面過身，他不是一個老人家百年歸老， 心理上有 壓力的，因為其實他一定會有多多少少有些怨氣在這裡，他覺得我這麼年輕就死不憤氣，他會不會停留在這間屋裡面呢？我自己有些擔心咯，這樣東西，所以我錯失了。 當然你說如果去到剛剛過世的102歲人歲啦，可能你會覺得，咁佢都即係叫咩啊？百年歸老啦嚇，咁啊應該會冇咁大怨氣嘅咁樣，即係呢個係人嘅心理嘅一個反射啦。 相對都會嘅，係啦。好啊，咁啊，Peter， 你入咗呢行之後啦，就最初都係做豪宅啦。咁啊，豪宅啦，我聽講咧，嗱頭先我哋話豪宅好似相對唔係咁多呢啲咁樣嘅靈異故事啊，但我聽聞咧，有啲人話賣別墅嗰啲咧。就反為係窄細啲喎，佢話啲別墅咧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叫個案咧，有時意外又好乜都好啦，有陣時豪門你知道豪門眾多恩怨啦，係咪先？ 啲包二奶啊，係 啦，跟住豪門發生好多事噶嘛，曾經咧你有個行家咧九龍塘賣過一個單位，就原來有細路小朋友喺個上邊嘅二樓嘅露台喺跌落嚟跌死咗，跌咗落花園度跌死咗，但係佢覺得呢啲事即係佢冇披露到出嚟啦，咁後屘就當然出咗事啦，要告啦。 咁 哦，即係你話有人入咗去住先知係咪？ 有人買咗， 買咗先知 去住。 嗯， 買咗之後先發現原來呢個單位發生咗一件咁嘅事。 係。 不過其實我係乘機踢契嘅啫，單嘢。 但好似告得入㗎，係咪？好似 係告得入，單嘢入曬啊。 係咯，因為你冇披露。 因為佢真係冇披露到呢個事件出嚟啊嘛。 嗯、 但係因為當其時成個市跌緊、 哦， 如果唔係跌緊，根本佢話知你啊，佢照樣佢照樣照執嘅啫嘛。 係、嗯、 啊。咁啊，係咪別墅會唔會又多啲呢啲？ 都試過有，但係咧就未賣過出去， 未賣即係賣唔出， 賣唔出，賣唔出，係、嗯、因為啱啱都係個租客係住喺度，個小朋友真係唔小心跌咗落去就死咗啫， 係 係啦，咁當然都要披露咯，披露完之後個業主都冇放咗一段時間放唔到入，都冇放盤啦已經，係、 哦、 啦，就照個租客 keep 住住咯、嗯，不過呢啲意外咧就。唔係喺屋裏邊，即係屋以外嘅地方，咁啊變咗披露咁睇下，有啲客介唔介意？但係話曬你個銀碼相對咁大咧，就未必咁容易甩到咯。依樣 咁啊，但係唔係屋以外，喺屋裏面跌落， 跌咗落去自己花園 都算係同間屋有關， 都同間屋有關㗎。 等於你喺嗰度跳落去，咁人哋梗係計間屋㗎嘛，唔會計你，唔會話你跳咗出去出邊㗎嘛，唔計㗎嘛。 其實成間屋都有關啦。就算我唔好當呢啲咁樣嘅別墅咧，如果你有一個即係當係一個高層嘅 apartment。跳嗰個單位就已經係一個問題啦。你跳落去，例如下低嗰個一個平台單位，嗰、那個單位都當 有關事， 有關事嘅，有關事， 都當係。但有啲位置窄界位，例如咧，佢隻手打中其中一個單位個冷氣機斷咗嘅，咁喺個單位度咧就個冷氣機凹咗或者有血跡咁啊。咁嗰個單位又算唔算係咧？ 咁啊，你 咁呢個要你真係咁犀利 check 到咧，就可能有依、這個。 係咪啊？隻手隻手揈到都驚啊！真係太過杞人憂天 都會驚噶。系啦，咁啊，問埋咧個問題先至入正題咧，就係、 是、 話真係關於啲人買空宅嚟投資嘅， 嚇，係啊，五冠樓啦， 係啦，你有冇做過呢啲客特登買空宅嚟？ 咁啊，真係未撞啱我人尾啲區分咧，就遇唔到呢啲客咯，可以。 咁你覺得佢咩心態咧？真係咁夠膽咩？佢買嚟？ 其實睇下你嗰個單位係發生咩事啦。如果真係好大件事，梗係搏唔過啦。咁、好多時啲單位都唔係話太過。離譜啲嘢咧，你收租啫嘛。 哦，收租， 即係佢又唔去住。 同埋銀行最緊要銀行借肯借錢咯，銀行肯借錢先大問題啫。 佢哋唔係㗎，好多係去俾曬㗎。 唔係嗱，其實你首先你都會要 check 翻一樣嘢，銀行借唔借啦。咁即係如果你話， 即係有陣時借唔足啫。 係啦，借唔足或者借到嘅，其實你有機會都可以再放到出去㗎嘛。咁如果銀行借唔到，佢夠膽？敷皮俾嘅有租客又夠膽住嘅，咁我覺得呢啲係佢自己嘅即係個人取向啦、 哦。我聽聞咧，租客多數係啲外籍人士，會唔會 嘅？都會係嘅， 都會係，即係你見過都係嘅。 係啦， 係雖然你自己冇做過，但係你見過都係咁樣。咁啊，而家啱啱聽你頭先之前，你好想已經爆一個故仔出嚟咯。呢、這個關於工人啊嘛， 係啦， 都係外佣啊， 外佣係啦，非佣係啦。咁、 嗯、 啊，其實即係嗰個屋苑咧，就都有幾多類似意外嘅發生嘅， 咁但係大概邊一頭咧？ 喺南灣啦，就一個叫南灣坊嘅地點啦、就屋苑名就唔好講啦， 冇提啦。 咁就即係其實買依個單位就冇放盤嘅，咁就佢十層高嘅啫。咁如果講完啲人都應該知係咩屋苑嚟㗎啦。咁就啱啱係五樓。個單位有即係嗰個菲傭咧，就即係喺主人房吊頸自殺嘅嚇，咁、就即係依一個係 search 嗰度都即係我哋填到廳登記都會有啲依啲事發生啦。咁、但係放盤就反而樓上樓下咧，即係有啲客突然間睇廣告，點解依個院喺依個區咁平？你唔介紹我啊咁樣，即係我哋透露完之後，嗱、好啊，你可以去睇下。咁試過直頭係頂樓連天台，係特別平嘅。咁有個客話：喂，點解唔叫我去睇下？呢個咁又唔係嗰個單位咁樣。跟住去睇完之後咧，即係佢直頭覺得依度嗰個地方。都比較係即係陰森恐怖少少，即係可能佢知道 感覺已經係啦。 冇樓睇嘅，其實冇樓睇嘅嗰度， 即 係 入到 去，即 係 去嗰、那個去嗰個屋苑嗰度睇。 喺屋苑已經感覺 係啦。 點解唔去睇？ 即係唔係冇樓睇嘅根本嗰度，即係要放盤嘅都即係放租俾鎖匙佢哋望下。 個 layout 啦，或者個即係入到屋裏邊睇下個觀景啦。但係佢哋感覺即係嗰個成個屋苑嘅色調都好似啲即係唔吉利嘅地方咁樣嘅。 幾多年樓齡左右啊？ 嗰、那個都係差唔多30年左右啦， 30年左右，相對都舊啲啦，那個、感覺。 不過就翻新過嘅，但係佢可能嗰個外牆啊、lobby 嗰啲顏色咧，都唔係話用啲比較即係咁輝煌咁樣啦。 係感覺就係唔舒服啦，舊啦。係 啦，係啦。 但係佢哋知啊嘛，係咪啊？ 知道。 本身知咪有種 可能就係、是、即係初初就話曬你誒點解依啲咁平嘅盤唔叫我哋去睇下咁、又唔係嗰單位咁、去睇完之後咧都話都係唔好啦， 唔好啦， 咁反正都係依個盤嘅樓上 係 啊，咁索性再睇下第二啲物業啦咁樣 係咯，哦咁啊佢有個外傭喺度吊頸啦啊，咁有冇人話喺個單位裏邊見過外傭的鬼魂、啊、或者這個外傭的鬼魂是發生過什麼事、 啊、其實即不知道是否因為知道這件事呢、就去看那些租盤、即那些吉盤呢、都有時有少少、即心寒即好像驚地進去、即硬是有些事你這裡冇喐到佢，點解又打開咗隻窗啊？或者 係可以詳細形容下點解打開隻窗？ 譬如你明明即係入到個單位係吉嘅，冇人住嘅，就撳鐘開完門入去睇。 即係你啲巡人會撳鐘先。 係啦，咁就會即係手即係如果你冇人住，十會有冷氣或者開窗㗎啦。咁、我哋一定係、即係走去開咗隻窗， 開咗佢啦， 等通風好啲啦 嚇。 咁、就入到去，咁第一件事、初初睇，咦好焗㗎喎，單位明明係冇開窗㗎。咁去到某個即係譬如由廳一度慢慢開到入房咧。咁就再行去廚房嗰度、咦明明冇開窗，點解突然間開咗隻窗嘅咧？或者一出咗由主人房行翻出去廚房嘅位置，突然間又有啲閂門聲咁樣咧？咁啊好多時就即係個感覺唔係個咁好咧，啲客到即刻話：喂、不如我哋唔好睇個單位走啦咁樣。 係咪太大風啊？ 嗱，依個真係唔～咁又 肯定， 咁肯定，但系就即系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即系落到去就问，喂，其实呢度系咪有啲咩事咧？咁好似唔系咁舒服咁样，咁我哋透露俾佢听，其实即系可能最大发生喺呢件事咁样。 系，但系听讲，即系我之前听你讲呢个故事嘅时候，好似话佢吊颈嗰间房系特别系即系恐怖，即系个工人系自己有间房定系工人房？ 直头工人喺個主人房嗰度、 直情係主人房嗰度嚟嘅， 即係咁呢個肯定係擺明整蠱嗰個屋主啦。 即 係 佢應該有啲仇怨啊， 一定係有啲嘢㗎。係 咯，如果唔係點解唔喺另外啲地方喎？自己的房啊， 即係佢可能即係我主人鬧得佢犀利過頭啊， 或者廚房啊，點解要？ 即係唔知佢做過啲咩啦，就令到個工人咁唔中意個主人啦，直頭主人房嗰度驚。係 啦，因為我之前聽阿 Peter 講咧，佢咧就講咗一樣嘢，即係我聽完我自己哇都有啲少少心寒，就佢就喺嗰間房嗰度，即係我又唔記得頭先講嘅主人房啦。在主人房那裡就是吊頸的嘛，就聽聞啊，但我真的不肯定是不是我門鎖壞了。他跟我說就說，喂，他們有同事入到去呢，是看完那房呢，道門是反鎖了，但據我所知很有趣的嘛，你房很難反鎖的，是啊，你在裡面喔，但是開不回喔，那你同事後來是怎樣出回來，還有他是不是懷疑把鎖壞了呢？ 懷疑把鎖壞了，唯一這樣想，因為如果你再想那件事，你會越想越害怕的嘛。 但是就是剛才的主人房， 是啊，就是剛才的主人房， 入了出不到來啊， 出不到，但當時有沒有客人的，你跟同事說，即是你自己 agent 還是有沒有客 人？他就想著去拍照，就給定個客人看，如果即是裝修觀景各方面 OK 的，那就先走嚟睇樓啦，因為而家通常啲客都係有咁嘅要求噶嘛。 哦，睇下相先啊。 係啦。 哦，係。哇，好彩冇客喺度啫。如果有客喺度咁樣， 不過其實即係就係嗰次之後，佢都唔夠膽再介紹呢個單位啦。當然，即係你唔會再夠膽去多一次似呢個單位啊。 係 咯。但係如果你話喺真係困咗喺嗰間房嗰度，我諗嗱，大家會第一時間都會諗係把鎖壞嘅。我啊，探下問題就係 安慰下自己啦。 如果你知道。你知道間房曾經有一個有個人有個女士喺度吊頸，然之後你間房開唔到門啊，咁你 唔到你唔去將件事投射咗喺即係靈異嘅角度上面咯， 係啊，冤魂不息咁樣。 係啊，即係所以啊話有啦，係如果啊啊揾到你同事咧，講到佢現場嗰個情況。 不過即係佢都透露嗰次就即係個心特登都唔好諗住喺呢樣嘢先，咁又諗方法。 想方法出得翻去， 出咗去先。 喂，到最後尾點樣出啊？ 佢冷靜少少，跟住再試多幾次開，就突然間開到。 嗯， 即係 冇 事冇事。 南無阿彌陀佛啦。 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咧，嗱，如果假設啦，嗰個係譬如你屋企人喺屋企裏面某個位置你自殺，咁一般都會點咧？揾人嚟打齋啦，超度佢啦。但係而家個佢哋嘅關係唔同喎。是吧，我們可能是一個 仇怨大家仇恨， 有個仇恨在這 裡，那你在我房裡自殺，難道我還要找人來打齋超度你，即是我不知道，我如果我是個主人可能會有一個心態， 聽說他都有做到 這 件 事，即是他都為求心 安，那一定啦，那 你不做這件事，那難道， 但他們不再住了嘛自己， 所以你更加要做，那做完之後起碼你即入去啲租客啊，各方面都會好少少。 係，即係佢都有做呢件事嘅。 有做呢件事嘅。 但係似乎如果真係會唔會係又係依然冤魂不息就唔知啦。 啊，咁依個就唔清楚。 真係唔清楚，但係呢件事事隔咗幾耐先賣得出咧？兩單嚟。 仲未賣到㗎。嚇！ 哦，幾多年前嘅事？ 好大影響 嘅。約莫係2005年左右。 哇！2005年到而家樓市翻咗幾番㗎咯。 所以那裡都沒什麼升到的， 是啊，但可能個價錢太貴呢，即要想的人真的 要想一下，其實他那裡的冧心藥物都是1500到2000萬左右，但是就 始終是豪宅， 那個價錢其實就算現在你放到出去都可能是平手的，是 哦，咁啊真系，系零零四四嗰个单位咁样，就唔系全个屋苑。 嗰个屋苑，嗰个屋苑， 成个屋苑都系咁样。 系啦，因为我就话佢有个单位系天台放盘噶嘛，有啲系话咦咁平，嗌价咁平，可唔可以去睇下咧？咁样，其实嗰个即系唔系事发单位都真系放唔到出去。 哦，咁我觉得咧就系有少少关系在咧，就系嗱本身个单位有问题。賣不到是正常的，而牽連到整個屋苑呢，其實整個屋苑呢那個叫做陰氣都很重，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其實如果那個工人不是住在那個屋苑打工，他可能未必 要死，他就可能呢很多因緣的關係入了這個這樣的屋苑，而這個屋苑呢本身也都可能是相對是一些叫做陰氣比較重的樣啦，除了這件事在這個屋苑，我講回這個屋苑，有沒有聽聞過有些類似見鬼啊，或者是一些有些人住不得很長時間就立刻搬走這樣，類似這樣的 case 呢？ 住得不長時間走就都幾多下嘅， 好多 上係啦，係因為即係諗住嗰度平租，相對譬如市區即係都可能貴過佢好多啦，咁講幾萬蚊租，但係住完都好快係個約一完咗一年咧即刻走，即係都好多係住唔夠兩年嘅喺嗰度， 住唔夠兩年係。哦，咁你呢個好啲啊，我啊講一個 case 俾你聽啦，就係咧。這個 case 挺特別的，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呢，他住那個地方其實呢跟Peter 說齋呢，真的入到去你已經覺得很不妥，不是他間屋啊，是整座樓你都覺得很不妥的，他進去住的時候呢就很怪地呢就發生了什麼怪事，就是他跟他老公兩個人就不約而同呢就無端端呢就有些怪病，咁啲怪病咧，即系入到去，其實佢間屋都係唔舒服噶啦。咁嗰啲怪病嘅時間咧，就去揾唔到原因嘅嚇。就後屘就冇辦法咧，就諗住。 點怪病法咧？ 佢啲怪病係突然間唔識得講嘢。你又怪唔怪呢啲病？ 哦，因為佢對得太悶啫。 唔係啊，係完全唔識得講嘢嚇。你覺得好奇怪，一個人 完全唔識講嘢，你意思係發唔到音啊？ 係啊，即係一個人咧，一個人唔會無端端啞噶嘛，你明白啊？嚇！咁佢覺得佢先生好有問題啊，成件事究竟係咪有咩心理病或者咩啦？跟住就聽人講就係間屋咧就有問題，咁又帶個人上去睇，咁當然唔係帶我啦，咁帶咗人上去睇話間屋有問題，咁佢又半信半疑之間，然之後佢就搬走啦，佢真係搬走，佢搬走咗之後咧，我話咧佢老公真係開翻聲。嗱，咁都唔可以證明到啦。譬如唔可以證明到間屋係咪有鬼先啦？點解咧？就話唔定佢老公玩嘢咧，成件事佢老公唔中意住喺呢度。 諗個藉口出嚟想我老婆搬，嗱、唔排除呢個可能 性。淨係老公嘅係嘛？ 淨係 老婆冇事噶嘛？ 老婆就受頭暈身痛， 頭暈身痛嗰啲， 就嗰種啫。但係老公就開唔到聲。但係咧最奇怪嘅事咧，就佢搬走咗之後所發生嘅，就佢搬走咗之後咧，呢、這個單位咧好快就俾一個外籍人士買咗。 OK， 外籍人士買咗。之後咧，跟住咧，其實因為佢哋仲有好多信要翻去收啊，佢哋翻去收信嘅時間，梗係問一問啦，而家個單位點啊？啊，賣咗啦，有個外籍人士買咗嚟住，一個單身嘅男人買咗嚟住咁樣啦。咁啊，翻到去攞幾次信啦，跟住咧，我看間同佢講話：，喂，佢搬走咗啦，放埋本添啊。跟住話點解咁快㗎？啱啱搬入嚟住咗，其實講緊住咗個零禮拜，嗌搬走。唔係啊，走得好急㗎，直情咧係佢啲家私未嚟，佢本來約咗就當係禮拜三先啦，佢約咗禮拜四送家私嚟嘅，佢禮拜三就已經嗌走，叫啲人唔好話我冇家私送嚟，即刻嗌走啊！佢走得好即係好急啊！咁大家都懷疑啦，間屋可能真係有鬼。 嗱，通常大膽啲嘅喎，外國人 就係連外國人都嚇得走，跟住證明呢間屋真係會有一啲問題嘅存在啦，係咪？ 咁但係知道咩事嘅，知唔知㗎？ 後屘真係揾唔到咩原因，淨係即係成件事嘅經過就咁樣，之後佢自己老公就開唔到聲啊，下一手搬入去嘅外國人咧，呢頭買嗰頭就即刻搬走。即係比較古怪啲咯。 有冇即刻轉賣翻出嚟咧？ 佢即刻放盤啊！ 即刻放盤啊！ 即刻放盤 啊！又唔知道有冇人買、啊？ 就唔知啦，因為佢已經要收嘅信已經收曬，冇再翻到。 咁、但係你下一手見到喂嗰、那個人咁快走，咁都要諗下喎，真 係嘛？真 係要諗下喎，都好 有 保留喎。 其實通常呢啲客都會有少少懷疑，再諗下，除非個價錢好平啦。咁但係而家如果而家你買再放手都比較難少少，即係唔係話即係有冇客要嘅原因你？即係政府嗰個例，你又要俾税，唔見好多錢㗎喎，所以係小心啲好啲。 不過而家 case 唔同，頭先我講過 case 咧，都未有嗰啲咩雙重税嗰啲嘅， 係啦。所以我依冇樓一族咁樣就而家冇樓一族啦，而家咁。 但係曾經我睇過，如果講呢啲 case 咧，就即係基本上有個屋苑咧就傾偈話嗱依一座樓有咁嘅事， 不如好下一 part 翻嚟再講。 好，OK。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谈》先。 无底深谈。 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东头湾道 唔使争分头啦！上一次我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 传说中的丰都城，居士终于可以亲眼见到了。城门上写了一对对联，上联是人与鬼，鬼与人，人鬼殊途；下联是阴与阳，阳与阴，阴阳永隔。而城门的上方有一个黑色的横匾，上面写着三个金漆大字“丰都城”。所有亡魂都由一道城门走入去丰都城里面，高高的城门极之庄严，亡魂低下头一个跟一个这样进入。在城门中间有两道门，而两道门中间又有两盏灯，一盏光亮无比，而另一盏昏暗黑沉。过了这两道门之后，可以见到的是并排排列的十道城门，一字形咁样排开，由一殿至到十殿嘅阎王殿，每个殿堂门口都有阴兵喺度把守。居士喺呢度见到一啲好特别嘅嘢，佢见到啲阴兵并非系穿着彻底嘅古装，只系上身穿住古装嘅制服。佢仲话喺阴曹地府嘅阴兵，其实佢哋系可以轮回替换嘅。近代有唔少嘅亡人 都可以去到阴曹地府担任一个鬼差阴兵。这些鬼差阴兵的职责，他们是会核实亡魂手中的批票，还会帮他们度高磅重，审查的规格极之严密。这里的鬼差绝对是奉公执法，清如水，明如镜，而亡魂都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只好安分守己，逐个逐个咁样排队等候阎王的判决啦。 啲朋友咧听鬼故节目咧，除咗中意听啲嘉宾咧，即系嚟到现场啦，延伸说法之外咧，好多时咧都会希望哇，听下即系家庭嘅听众啊、观众啊，即系有啲咩鬼故一齐参与下咧。咁一阵间咧就我哋都会接啲朋友，我哋啲听众嘅电话啦吓。咁啊就而家因为暂时系录影啦，我哋都会系做一啲嘅即系预约咁样啦。 系啦，预约。 咁啊就麻烦阿当等一等先啦吓。咁我哋而家首先咧就要找我們的現場的嘉賓。好啦，咁啊就繼續啊 Peter 咧，繼續講佢嘅空宅嘅故事。頭先講緊嗰個地方係邊一區？ 係青衣嘅嗰、那個都幾多人知嘅，叫翠怡。咁啊某一座係一層係事發咧，就係嗰個家庭有個家庭糾紛啦。咁就由屋裏邊咧就即係。斬到係嗰一層嘅 lift lobby 嗰度嘅，咁啊事後就發生即係依件事之後啦，就揚曬啦，咁就嗰度基本上成層都已經係當係空宅處理嘅啦，即係唔係事即係唔係話發生事嗰單位有事， 成層都係啦，變咗都有少少受到拖累。係 啦，咁啊其實即係就算你話去睇樓咁啊，去睇嗰座咁啊。啲經理都話聲俾你聽，嗱，依一層有件咁嘅事嘅，樓上樓下你哋睇唔睇先？如果即係你唔睇嘅，就直頭係飛咗依座去啦。咁啊，即係都有依啲事發生咯。咁啊，直頭係啲人選擇都唔揀依一座，都幾 嚴重喎，搞到咁樣。 咁又係成層都特別平咁咯，係咪啊？ 都放唔到盤，唔會做㗎。 唔做㗎， 因為嗰度即係已經係。成層是做空宅嘛，因為你是公眾地方的 lobby 嗰度都有事啊嘛，係啦。 咁啲業主 都冇計過，好無奈，好無奈噶咯，咁樣嘅情況。 係啊，咁譬如你好似聽翻碎屍案，康怡都係有。 哇！呢個單位都係超級猛噶喎，真係。 係啊，佢隔離左右啲單位都冇人夠膽睇 嘅。好似後屘係咪嗰啲都係有啲信仰嘅朋友住咗入去噶嘛？好似 好似 夫婦咁樣嘅，好似 嗰陣時都係走過好多租客，咩外籍人士都試過曬噶，都係頂唔住都話要走噶嘛。係係咯， 同埋就試過咧，我記得咧就係喺嗰個案發日子啊嘛嘅一個即係叫做即。唔係叫即其中有一年啦，唔記得邊年啦。咁啊，同一日嚟嘅，同嗰個案發日子。咁就有個看更咧，就喺個單位門口，無端端咧暴斃。 係 嚇，嗰時有賣報紙嘅呢單嘢都係啦。咁所以都話好邪 喺正個門口暴斃。 係啊， 咁 就喺嗰度。 其實有啲嘢冇得賴嗱。平時一個看更暴斃，可能有心臟病啊。但係喺正佢門口嗰度，你唔入埋呢，即係呢單嘢數都唔得。你焗住入去數啦，啱唔啱先？ 唯有入埋數啦。 係啦，冇辦。 古仔就係咁寫出嚟㗎啦。 古仔咁樣講啦。係啦。 咁我哋不如而家呢個時候接啊，當電話啊，中間咧講一講一啲又唔係關空宅事嘅，不過就另外都幾靈異嘅故事，係咪 ？Hello， 當。 係。 Hello， 歡迎。 係你好啊。 當你好嘛？ 你好 啊。好開心喺呢個空間見到你啊！ 好開心啊！你俾電話我哋。 你好嘛？ 係啊。 係咪有嘢同我哋講啊？ 你講個故仔，聽講係咪露營嘅？ 其實係遠足嘅。 啊，遠足 係。就嗰陣時，我係跟嗰啲少年團嗰啲 cadet 去玩去考遠足啦。 係。 咁就喺西貢嗰邊咧，就喺牛耳石山嗰邊就行兜個圈，就會經過。老虎騎石啊，跟住就會落獅地，跟住翻去大坦嗰度就會過一晚嘢咁樣嘅。咁咧咁我哋咁嗰陣時就即係天氣問題啦，咁就行到好夜，咁我哋因為行錯路啊，咁就後屘就為咗早啲去到營地咧，我哋就炒捷徑啦。咁就一路行嘅時候咧，有一級好高嘅， 咁就因為嗰陣時已經好夜咯，凌晨大概點幾到噶啦，已經行到。 嗯。 咁就嗰一級我哋落去啦，咁我要行五個人嘅，咁就一落去行咗嗰一級嘅時候，先至發現，哎呀，我哋踩到啲唔應該踩嘅嘢，因為佢係嗰啲即係嗰啲金塔咧，有間即係有嚿嗰啲石屎嗰啲放上面放啲金塔嗰啲位嚟嘅。 嗯嗯。 咁我哋就踩咗啦，咁都冇計啦，咁就同佢講唔好意思啊，咁就去到大坦嗰度，我哋就扎營啦。 嗯。 咁就因為咧，咁我哋嗰日係一個考試嚟嘅，咁就咁啊夜晚都仲要再去準備定第二日個路線，再去重新去即係睇一次，睇翻啲距離啊、行嘅時間啊、嗰啲高度要行幾多咁樣啦。咁我哋一路喺度做緊嘅時候咧。就點知喺個營入邊做緊嘅時候，就突然間咧，就有個嗰啲同伴咧，就望到個營，因為佢嗰啲布係布嚟嘅啫嘛。 嗯。 咁佢就會見到突然間有個人樣就印咗嚟，即係你係見到有個鼻，跟住見到個嘴咁樣。咁我哋同時係五個人一齊見到佢咁樣印咗落嚟，好似喺度講緊嘢咁樣嘅。 嗯。 咁嗰陣時其實我哋都好驚啦，因為嗰度我哋扎營嗰度，除咗我哋之外咧，就淨係得另外三個營。咁但係我哋個距離其實都好遠嘅，因為咁我哋都已經即刻出去望，又冇嘢喎。嗰陣時已經即係即刻出去望佢，究竟係咪有其他人喺度即係整蠱我哋啦咁樣。但係就出到去嘅時候又冇喎。亦都因為其實佢有街燈㗎嘛，即係如果你有個人喺度印個樣落去嘅話，其實你會見到成個人嘅影喺個形嗰度見到㗎嘛。但係我哋淨係見到有即係一嚿立體咁樣印咗個人樣喺度囉，喺度講嘢咁樣啦。 即係淨得個頭冇個身，你先知係咪？ 冇身嘅，淨係嗱，你即係你幻想下，你可能拎塊窗簾，你印個樣落去咁樣咯。 即係突咗出嚟，好似個五官咁樣突曬出嚟，印咗個帽出嚟。 係啦，但係就淨係見到，可能你見到佢，因為佢有啲鼻同個嘴嗰啲位係特別突嘅，咁你係見到其實係個人頭咁樣咯。 哇！ 係啊，咁但係即係嗰陣時都未係好識驚住嘅，咁但係就我哋話可能我哋都行山攰，大家一齊錯覺啦， 有幻覺啊， 係啦，初初就喺度咁樣講啦，咁話咁嗱嗱聲做埋啲嘢，早啲瞓啦咁樣，咁當時咧我就坐喺度就話嗱嗱聲做埋啦，咁我背住個營門嘅，即係個營嗰個出入口啊嗰個位置嘅，咁突然間我就喺個背脊度俾 feel 到俾人拍住一下，跟住另轉面又係冇嘢啦。咁但係嗰下其實就唔係話好大力好痛嘅，咁但係就話跟住後屘我朋友就佢有帶佛牌嗰啲嘢嘅，咁啊即刻拎出嚟掛咗喺個營嘅中間嗰度，就話冇事嘅冇事嘅。咁跟住佢喺度念經，念咗啲唔知乜嘢經啦。咁我就都唔係好熟啊，因為嗰陣時我就信耶穌嘅。咁但係就咁就我話冇事嘅，應該就係我哋可能頭先最多都係頭先我哋可能唔小心打擾到人哋去過嚟教訓下我哋啦咁樣。咁但係第二日我瞓醒嘅時候咧，咁就佢要換衫咧，就發現個背脊咧就瘀咗，有一個手掌印。 哇！真係一個掌印嚟嘅。 聽唔到。 真係一個掌印嚟嘅。 一個掌印咯，你係 五隻手指齊曬嘅。 佢係六隻手指啊。 六隻手指。 六隻手指嘅，咁佢同埋佢就係比起因為我朋友佢都好高嘅，佢都米八嘅，佢印隻手落去嘅時候，哇！點解仲可以長多一截嘅咧？咁樣， 但係咁我嗱，好多時候你唔會留意到背脊有即係依啲咁嘅痕跡噶嘛？佢係咪好痛咧？其實佢先要揾人幫佢睇咧。 其實就係唔痛嘅，我完全係冇，即係佢就算拍落嚟嗰一下啦，同埋我之後，因為我哋換衫咧喺個營入邊換噶嘛，咁就換個套衫，跟住第二日就再去行咁樣嘅。一換嘅時候，佢就話：哇，你做乜背脊瘀咗嘅？咁樣咁樣咯。 是，但是那個掌印呢，是即是剛才說的是會長一點的，是我形狀是一隻正常手大隻一點，就是只是手指長了呢？ 它是正常手大隻一點咯。 是，即是不是只是手指長了。 唔係㗎，唔係㗎，即係佢成日係成隻手係，你係覺得係哇，好似大咗一個馬咁樣咯。係， 但係我想問咧，第六隻手指喺邊個位置咧？你見到？ 佢第六隻手指喺手指尾嗰度，你係點樣講咧？佢好似係喺你第五隻手指，即係手指尾嗰度咧，就會長咗大概一節手指出嚟咁樣咯。 係， 即係總之你見到六個指頭咯。 係。 似怪物咯， 似怪物咯，咁样咁样，但系真系都几过瘾喎！即系嗱，突然间佢咁一只咁大嘅手拍落嚟，你去因翻，如果假设一个人先啊，一个人能够拥有咁大只手嘅，咁佢嘅体型都有翻咁上一大啦，我觉得吓，咁佢冇可能咁拍完你走咗，你都唔知道咯。我成件事觉得系啊，你翻紧之后样好似好惊咁， 唔系怪物， 怪物你会发现啊。而家问题系，如果系灵体你先发现唔到，怪物你点会发现唔到？因为头先我有想象过，话嗰个形咧，咪有块面咁控咗入去嘅。我谂紧就系话，会唔会系只野猪呢、但系问题就系、是、野猪个鼻 唔同 噶嘛，你人个鼻系尖嘅，野猪个鼻系平噶嘛。 同埋佢哋一去即刻出去睇噶嘛，系咪你有个面印？ 系啊，我哋有朋友就即刻走出去，因为。我哋初頭就以為係隔離營嗰啲，即係即係嗰啲朋友喺度過嚟整蠱我哋。係，因為佢、因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露過營啦，因為露營嘅時候咧，佢係嗱，我本身個營啦，跟住外面會加多張 shelter 噶嘛。咁佢印落嚟嘅時候，佢唔係印落個 shelter 度，佢要捐咗入去嗰塊 shelter 入邊之後先可以再入。係 啊，冇錯啊，啱啊。 即係佢走唔到噶嘛。 即係如果佢要走都走唔切噶嘛，即係同埋一出到去嘅時候，我哋係其實其他嗰啲嗰啲 team 嘅人已經係瞓曬覺噶啦，即係已經見到佢哋係。 你俾我想像一下先，你係用緊係我哋傳統嘅三角形咧，定係圓形嗰只？ 三角形嗰只。 三角形啊，咁樣我想像得翻你氣氛出嚟點樣？因為咧，你圓形嗰只你吸嗰塊面落去咧，其實係相對有難度。啊、因為佢係靠嗰個撐嘅力量， 有個掹住嗰個， 係啦，佢撐起成個形佢噶嘛。但係而家即係新嘅形，以前我僆仔去露營嗰啲咧，全部都係三角形，就學話齋啦，加翻個雨擋喺度喺出邊咁樣啊。所以其實如果你真係有人捐入去下低咧，你實會棘到嗰啲形釘嘅，係、啦。所以就唔排，即係我係排除有人捐入去咯， 係咪 先？ 咁啊，其實我哋一路見到佢係口抹抹、口抹抹咁樣，都大概有五到十秒到嘅。 係 嚇，個口會喐㗎。 佢好似講緊嘢咁樣嘅，但係仲冇人聽到佢講嗰啲。 有冇嘗試即係有冇嘗試係一錘打落去咁樣咧？即 係黐線，佢有乜隨打落去？ 唔 係 啦， 嚇都嚇死啦！ 因為以前咧，我哋試過露營咧，就係、有啲人咧就整蠱我哋，但係佢就唔係擺塊面喺度，佢擺隻手喺度會喺個營咧，跟住我哋咪打、一打係隻手嚟嘅，咁其實係隔離營啲人即係自己同伴整蠱我哋。但係如果佢有 case 嘅，我都講過啦，難度好高咯，唔係話唔得嘅。你要捐得入去嗰塊雨擋嗰度印塊面落去，跟住要走翻出嚟，其實冇可能唔發現。成件事， 同埋我哋個營入邊咧，其實我哋係叫做四添人咁樣啦。我哋係因為我哋玩嗰啲劇啲咧，我哋係最高級，因為佢哋應該因為佢哋係考初級遠足嘅，咁我哋就係考高級遠足咁樣。佢哋係唔會過嚟夠膽搞我哋咯，因為佢哋知道如果係嘅話，就會俾人罰噶嘛。如果佢過嚟整蠱我哋嘅話， 啱嘅。 所以就我哋都幾肯定嗰陣時就唔係人咯，但係係啲咩咁？我哋就覺得係可能我哋唔小心踩到人哋家，即係個金塔嘅時候， 即係你由頭到尾都係覺得係因為踩到金塔。如果金塔係咁巧係碎咗，所以啲骨露咗出嚟，係咪咧？ 定係 踩落塔度 咧？因為好夜，咁我哋第二日翻去嘅時候，我哋都會再經過嗰條路嘅。咁其實係見到係有裂咗嘅嘢嘅，咁但係就唔知係究竟我哋夜晚踩嘅時候裂咗定係咩，咁但係我哋行過嘅時候都同佢講聲唔好意思啊，咁就不過係嗰次都好邪㗎，咁咪我哋最後我哋本身有五個人去㗎嘛，咁就中間都發生咗啲意外啊，咁樣就都最後就三個人完成曬成個 trip 咯。 係邊類型嘅意外咧？ 我哋有一個咧就係佢。行路行嘅時候啦，就無啦啦，其實係一條平路嚟嘅，咁無啦啦就一棘，跟住就佢因為側邊係啲舊嗰啲荒廢嗰啲田，咁一棘一撲落去嘅時候就扭到只腳，跟住行唔到咯。跟住另一個就係嗰一晚就已經發燒啦。 總之就怪事連連啦。 係咯，即係你踩到金塔咧，都係嗰句噶啦，係咪都入咗嗰個金塔數噶啦？即係好。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因為我哋事後都有再去，可能約我哋幾個約埋，咁去嗰度再去買咗啲香啊，一啲金銀衣紙嗰啲就去燒翻俾佢，咁即係同佢講真係唔好意思，即係因為真係嗰陣時太夜，我哋睇唔到。就唔想踩到你咁樣咯。 係，咁啊老老實實啦，鬼故往好多咧，呢啲露營嘅或者野外嘅鬼故咧，都係關於踩到啲金塔啊咁樣。 經常都會聽到。 其實應該嗱，你踩到個黑，其實應該會唔會係講啲乜嘢，或者有誠意啲，令到佢唔會再即係搞你咧，或者會。 嗱，真係要有誠意嘅，即係你直情咧，即係啊，不妨真係跪低。 跪低啊！ 係。即係你不妨咧，如果你真係踩到咁嘅，唔好講聲唔好意思行咗去咁樣嚇。你 唔夠 係啦，你踩低咗，你不妨真係跪低揾隻手抹一抹，係啦， 或者 我金拍啊嘛，你踩到啊嘛，你有你鞋印喺度啊嘛，你咪揾隻手抹一抹先。你呢個係誠意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但係再鬥佢會唔會幾好？ 你梗係唔會啦。你試下想像下，如果有一日有個人行路踩到你對鞋，突然間佢跪喺度攞隻手抹一抹你鞋，同佢講對唔住，你會唔會嬲佢啊？ 我好驚。 啊即係你當然會好驚，但係你起碼你唔會去嬲佢先啦，成件事即係你比喻翻落去啫嘛，你踩到佢，你跪喺度摸一摸抹翻個鞋印，啊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我冇心嘅、 哦。知道。 即係我覺得嗱，佢係咪實揾會原諒你係另外一件事。 嗯。 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已經做咗你想你最要做嘅嘢啦，而佢唔原諒你就唔係你嘅責任啦，已經你明白？ 同埋撞鬼啦。 仲有一樣嘢個問題咧，其實踩到個金塔導火線，搞你嗰只未必係金塔裏邊嗰個啊嘛。 哦，係 啊，因為我哋唔排除金塔裏邊嗰個已經係投胎轉世做咗人啦嘛。但係喺山裏邊，我哋咧叫山魈咧，其實好多不同嘅遊魂野鬼喺山上邊噶嘛，佢係藉住你踩到個金塔呢件事嚟搞你啊嘛。 哦。 系啊， 搞得因為你個心都虛啲啦嘛。 係啊，因為你已經做咗一樣咁嘅嘢啦，你唔覺意，或者佢特登引你線內踩佢嘅，佢可能特登做呢件事噶嘛，等你人驚啊嘛，製造一啲幻覺俾你等你人驚。 咦，咁可能阿當翻去製翻嗰個金塔，其實都無補於事喎。 啊，唔係有用，你去做呢件事嘅時候，佢嗱就算嗰唔係金塔裏邊嗰個，可能係金塔附近嗰啲鬼，見到你做啲嘢，因為你燒嘢俾佢啊嘛，燒嘢俾嘅時間，佢咪可以收到你嘅嘢咯，佢收咗先啊嘛，啊，佢話唔定搞咁多嘢都。想你燒啲嘢俾佢啫嘛，你明白？ 原來咁， 係啊，咁啊，阿當咁喺呢一個地方裏邊，仲有冇即係之後有冇聽到啲咩怪事咧？ 呢度咧其實咧就冇嘅，就反而另一個營地就會好多咯。 係， 但 係 係啦， 留翻下次啦，好唔好啊？留翻下次，因為我哋想分開少少，你咧貪心啲，好唔好啊？ 好啊， 分開幾餐食。 係啊，因為你下一個地方咧，我估到你想講邊度啦。我哋賣個關子啊，真係。 下個禮拜講。 下個禮拜我嚟講。 好啊， 好 嘛。 阿當多謝。 呢一度就我都係即係咁多個師兄啦，即係以前有啲師兄啊師弟嗰啲，都係得我你呢一單。講翻出去傾翻偈都係得呢一單咯， 係， 因為就應該，所以我哋就會覺得係踩到個金塔有事咯， 係啊， 咁但係反而 直接 係 好間接好 多人冇做特別嘢都會見過咯， 係， 好啊，下次露營小心啲啦，下次啊，好啦，咁啊多謝你電話先， 係，好， 唔該曬你， 多謝曬，多謝你，好， 拜 拜。 剛才他們講到關於念經的東西，晏啲呢好像有一位瑞典的聽眾，他會講一個關於都是跟念經有關的一個奇異故事發生在他身上的、啊嗯、不過現在這一刻我們當然要找回我們嘉賓， 我們嘉賓講回我們的、 繼續講我們兇宅的故事， 是啊，那又怎樣，還有除了那個禁空的吊頸的住宅之外，還有沒有什麼見聞？ 翠兒那個之後其實都沒什麼勁得過這些， 沒什麼勁得過這些， 是啊， 那些濕碎的都不要緊，說來聽聽， 那都是發生在即是我早幾年啦，就即是自己有間分行啦，那就因為搬入去那裡，那就隔冇幾耐已經係嗰個鬼節定咩？我哋中國人嘅預 鬼節啦， 係啦。咁啊特別多人係燒衣嘅，喺鋪出邊，即係零零舍舍係鋪出邊嗰個嗰啲居屋咧，就擺咗個燒衣桶喺度啦。咁又哇，成間鋪成日朝早翻去咧就入曬嗰啲灰嘅。咁就咁我哋又冇拜神嘅嗰陣時，咁就隔咗一排未到正日嘅，咁啊成日。第二朝翻去，點解有一條線 hold 住咗喺度嘅咧？斬下斬下斬下咁樣，但係就我哋係冇用過嗰條線打電話嘅喎。咁啊，即係有一個同事同我講：，喂，有 件咁嘅事發生，好似好古怪喎。咁我哋又冇理佢啦。可能即係啲電話有問題啫，咁就 call 咗維修嚟整啦。整完之後話可能街線嗰度有少少生鏽，咁啊即係有少少影響咁樣啦。咁啊整完之後好似冇事。咁就第二日又再嚟咯，又係著咗一朝早翻去著咗，又係 hold 住咗條線嘅。咁就冇理佢啦，就即係當係整唔掂啦，又再 call 個師傅啦。咁啊嗰日就特別多嘢做，咁啊留夜咗少少。咁就佢成日喺度響，唔係正式電話響聲喎，喺度嘟嘟嘟嘟嘟嘟咁樣，有啲咁嘅聲出現喎。咁就覺得好似好唔對路啦，咁樣就個心有少少唔舒服。咁啊，因為間鋪都幾大下，咁就我。就索性不如今日唔好做住啦，走啦。咁我覺得可能係咪即係近期多依啲人燒衣就嗰啲節日嚟嘅，就咩咧咁樣？咁啊走先啦。咁啊第二朝照樣翻去，就好神奇。咁就可能即係嗰排都有即係自己去拜神，就分暗拜神啦。咁又突然間一開完門，啱啱就推。推着玻璃门入去间铺咧，咁就后边有架的士喺我后边擦身而过， 系 即系我间铺行人路喎，冲上行人路喎，跟住咧就撞咗去个烧衣桶嗰度啦。因为那个烧衣桶个位咧就系埲墙嚟嘅， 系 吓。咁我好似请你去过嗰间铺，你有冇印象？ 我啱啱想问你讲唔讲得添啊？你间铺即是我开，不如开得讲啦，就系喺呢个。好出名一個會所啦， 係啦，對咁樣係啦 嘅對面嚟嘅， 好出名嘅會所。 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嗰次，真係 一個遊艇會。 其實我真係唔推，即係踎低身個 pat pat 仲係趌鋪出邊噶嘛。即係如果唔係爭嗰一秒啫，就睇住咦？點解有聲嘅？我回頭一望，仲唔知咩事喎？行翻鋪。 但係成聽完咧，成件事係衝住你而嚟嘅，你有冇發現啊？ 都係噶。 系啊，吓咁但系你有冇做过啲咩嘢令到呢件事冲住你而嚟咧？ 冇做过任何呢啲嘢喎，系间铺可能我哋真系冇拜过神啦，咁啊，即系有呢啲事发生啦。 佢间铺我形容一下先啦，佢间铺头先讲话好大，其实唔单止大，其实有几个位咧系叫做叫做几唔吉利嘅，有几个位，其中一个位咧就系去个厕所嗰度。你记唔记得你个厕所咪屈咗入去嗰个位嘅？嗰个位咧零零舍舍咧系冇人气嘅。咁咧，另外佢間鋪出邊好得意嘅，佢有一個咧，好似人哋嗰啲叫做點樣講啊，好似騎樓底咁樣嘅嚇。咁有一忽咁嘅位咧，其實嗰忽位咧就好陰嘅，有冇留意？好陰暗嘅嗰位。再加埋咧，佢係斜路落斜路，啲車咧係好高速咁樣啊，就會咧將啲風咧就扯咗落去頭先我話嗰個好陰嘅位嗰度。咁我第一次去嗰個鋪嗰陣時咧，其實我都唔中意去個廁所埋嗰度，我覺得呢兩個位咧係好唔舒服嘅。即係我唔排除有啲嘢喺度。好啦，問題而家就出住咧，阿 Peter 就話喺呢個遇難節就出事啦，就突然間因為喺嗰度啊，你自己又冇燒衣嘅，你見到人哋燒啫，人哋燒衣，跟住你行出去嘅時間咧，架車就鏟上嚟就差啲車到你嘅。其實當日咧，我同佢講咧，就係成件事唔排除啊，我唔排除啫，就係呢一個靈體根本就可能就睇中你， 係 睇中。但是他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刚刚去到这个七月节的时间他有机会了，因为他当时许强嘛，就去做这件事嘛。也不怕说了，就是虽然你不想提这些事，但问题就是其实他入了这间铺之后，可以说他开始有些事不是那么顺利，开始走下坡 的时候，你自己觉不觉呢？ 都觉得是的。 都覺得係， 係 好得意㗎。佢本來咧自己俾咗間鋪去睇咧，諗住叫升職加薪咁樣啦。但係反為咧好多嘢唔好嘅嘢喺嗰個時候嚟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唔排除啊，喺嗰係有一啲嘢係喺嗰間鋪度係搞佢咯， 即係運滯啲啦，嗰度 係運滯啲啦。 但係咁你運滯啫，但係始終咧，喂，真係同死神擦身而過，其實係好大。幸運 啊、我成日想講咧，鬼魂咧，或者一啲靈體咧，佢想整死一個人咧，其實唔係咁輕易。佢個能量一定要好大，之後仲要話嗰個叫做嗰、那個 業力的問題，個業力呢做不做到這件事呢，根本阿 Peter 他根本就是不該死的，他怎樣做他都做不到這件事的，就擦身而過了很多東西， 還有很多福要享啊， 但是 事後那晚之後還會不會有些怪事先？我最 後期直頭廁所位都真的我們 發生什麼事在廁所那裡，是不是有同事看到東西， 不是看到東西，那就直頭大家都看到的，就是不斷很多水第二天湧出來的，那直頭街坊打電話給我，喂水浸我們間鋪，那就是那次之後一解決完真的拜下神就好一點 咯，整間鋪浸曬 浸曬，是個廁所位那裡的水是湧曬出來， 有買保險嗎， 公司有買保險的，是的， 但是就其他人就沒什麼事，是 嗎，沒事， 不是，他間鋪還遇到一個問題呢，就是不夠人氣，他不夠人氣的時間呢，如果真的是有靈體住在那裡，因為他進去的時候又沒有拜過四角呢，他這樣這個時候呢就會這些靈體就會相對叫惡咯，他不夠人氣嘛，他好像那時只有幾個夥計在那裡， 不是，初初都多的，但是那些人 做下走下 走，很奇怪，是真的很不想留在那裡的夜晚， 夜晚啊， 即是不做得長的時間，做到好像啱啱落太陽就直頭想走，因為好唔舒服。 係咪啲夥計懶 啊？都唔關事嘅，我睇翻嗰啲都係肯做嘢嘅，但係佢哋覺得即係嗰個氣氛唔係咁好啊，感覺。 喂，其實你哋做地產呢行咧，有啲咩禁忌可以同我哋講下？ 咁就冇考究過，冇乜嘅，冇乜。 即係有冇話你，例如即係入屋，我見你哋好多同事入屋都會真係學你頭先話齋咧，冇人你都會撳咗鐘先咧。 呢個係禮貌嚟嘅啫，即係萬一個屋主喺裏邊唔知做啲乜嘢咁，我哋可以話通知佢。 你哋唔排除哦，業主會翻嚟嘅，係 啦， 係 啦，即係話或者佢特登翻去睇下間屋有啲咩事咁樣，就去下廁所咁樣，我哋就咁入咗去就唔好意思啦， 就唔係因為嗰啲 係啦 靈體， 即係你可以講話，即係都當是打個招呼啦，有些師兄就會這樣講的，但我們即禮貌上都其實即最主要是怕屋裡面有人， 不是好像個個好像鬼故王那麼懂看風水嘛，即譬如我們這些不懂風水的，有時候可能會不會帶個風水師一起去看樓，又在那說三道四，又說這裡不是那麼什麼，那裡又 不是那麼好，即他又想壓價，那你們怎樣會見到這些客人的時候帶風水師上去，又 怎樣拆呢，你們又 其實都不會的，因為最主要呢，即是他們說得不好基本上一定是不會買先啦，對不對，我試過有一個貴客真的我自己個人覺得呢，就即是那個師傅都不知道是不是弄鼓他的，又叫他不如最看完幾十間了，十幾間了，就不如買這間啦，買這間呢就叫他呢就整個即反轉曬嘅，主人房不要住就不住得㗎，我們做按摩房啦，但事後呢都見他結完婚之後都是離婚的，都幾出名的，都是一個名人嚟嘅， 你講個住客啊， 係住客就唔好透露啦， 陰公啊真係 哦，喂，但係你講開呢啲名人的居所呢，我突然間諗起呢，你有冇做過一啲後市呢，但多數都有啲後市不是在地底挖窿的， 是啊， 十間一個間都是的啦，不挖那個就笨啦， 僭建啊， 通常都是這樣的，那在地底挖窿呢，我聽很多這些這樣的故事呢，都在那個窿那裡，那 個窿裡面有時 在那個地窿裡面啊， 地牢啊， 是啊，那個他挖出來那個窿那裡，因為那裡是不計入 的，陰森一點嘛， 是啊，因為那個是特登是挖土挖出來的嘛，是發生在那裡，因為那些位置呢通常又沒有窗，是啊，同埋地方好大咯，就嗰啲就會比較恐怖啲嘅。咁你嗰陣時做嗰個區域，你應該好多呢啲後事咯。 有，但係就反而真係冇乜聽過有啲咩事。 係咪有封住咗唔話俾你聽？ 可能係啦。 喂，同埋呢啲交頭量都少嘅， 相對少啲。 佢唔賣，佢唔賣，你又點知道咧？ 係啊，係 啊，因為有傳説話啲人咧喺嗰度咧。就算我殺了人收埋咗裏邊，冇人知嘅。 我覺得大把啦呢啲咁。 係啊，因為你嗰個地窿其實你收埋咗裏邊咧，其實就算條屍臭都未必聞到。係啊，即係有個咁嘅機率，因為佢個地窿裏邊好大啊，你封咗喺裏邊其中一忽咁就得㗎啦。 咁啊，鬼故王係咪仲有啲空宅鬼故可以同我哋分享？ 有嘅，大把 我 哋 翻轉頭 啊， 等你慢慢講，同埋咧我哋會接咧一個瑞典啊，瑞典呢個朋友嘅電話嘅，咁啊希望呢個接駁上冇問題啦，翻轉頭見。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谈先。 无底深谈， 唔好啦，我想睇客次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丹龙，我想听啊！ 唔使争分头啦，上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3合1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3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 经所描述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而唯一不同的竟然是每一层地狱之上的刑具和惩罚都竟然比佛经描述的更加严厉。他还说除非你自己亲眼看到才可以体会得到这里的亡魂真实是有多痛苦。18层地狱是有一个单独的城门出入，绝对和10殿阎王殿绝不相通。而在佛经上面所描述的照世镜、红铁柱、磨人台等等的刑具在这里都是真实地存在，而掌管这些刑具的阴兵都是青面獠牙，就算你见不到刑具，见到他们的样子你都会吓到半死。时常都会听到的枉死城、阴灵城等等，其实都是在18层地狱里面的城中之城，只要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最终都是会落到18层地狱里面受他的苦难。 回来最后一节的客潮云来， 真的很喜欢你的灵界冷知识。 是啊， 为 什么不喜欢？ 很有深度啊， 不是 第二度听不到啊， 第二度听不到， 是都不会揭书看啊。 当然， 是不是这样 说？因为你知不知道是我来的？ 知 你知啊， 他自己一手整的。 是啊，不是因为灵界冷知识里面有些有很特别，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要找，他找到来看，但他不会有心机看。 是 因为通常写这些东西都会写到有些东西就是讲到你不明白的东西。但我又将这些东西我又将它精简了，去讲出来给人听，听任何人，即任何程度的人都会听得明 白。所以我们这个灵异节目就真的很另类的。 很另类的。 即在很多的坊间的灵异节目，我相信大家比较少听是即这一类的，有知性一点的一些灵界的知识啦。因为我们在这个阳间生活啦，即好说不好听，终有一天我们自己都要在阴间生活。到时呢即原来哇我们现在知定先，好 check 定晒啲嘢先。 不過都係嗰句 咧， 不過都係嗰句咧，因為靈界冷知識係綜合咗好多唔同嘅人士、唔同宗教嘅睇法，咁啊裏面包括咗即係一路會講落去嘅。啊，今日咧我哋可能會攞一啲係東方宗教嘅嘢，聽日可能會攞一啲西方宗教嘅嘢出嚟講同一件事。 係咯，真係有趣嘅，真係博學啊！ 嗰句話唔好咁講，我啲係睇書嘅啫，呢啲係啊。咁啊，其實講開今日我哋呢個題目咧，地產啊嘛，係咁啊，我即 係 係啦，小弟都做咗一個好長嘅時間，20年嘅 發展商，我聽講 發展商啦， 好勁啊！覺得發展商三個字， 我真係 好好嚇得下， 我真係夠膽講我發展商紅褲仔出身。 我即刻諗起啊，長筆啊，新筆啊， 幾巴閉下㗎， 即係我叫做即係 風光一時嘅， 由紅褲仔又做起做到管理層啦。 係啊，而家賺錢即係買花大嘅就真係買好大。 我其實做呢個節目都係為咗見花家姐嘅啫嘛。你明白，即系我冇第啲目的嘅。 哎呀，真系啊，讲埋呢啲嘢真系。 咁啊，嗱，我喺我做发展商期间咧，其实咧有好多怪事发生过，因为我哋经常有好多新嘅楼盘落成，我哋要去睇楼啊咁样。但系嗰、那个问题唔同嘅咧，就系话我而家先讲一单咧，就同我自己冇关。点解讲呢单？因为呢单咧好经典啊，就系我哥哥发生啊。我哥哥當年咧就都講緊都有 30年前到咧，佢就係20多30年咧，佢就係喺一間地產代理嗰度做， 嚇、 就佢喺東九龍一個屋苑，喺地鐵沿線嘅出名嘅呢個屋苑，就有一個單位就係嗰啲 preview 啊，即係有個業主放盤，業主放盤咧就晏晝黃昏嗰個時間都放盤，咁樣咧緊係經紀睇先啦，啱唔啱啊？係啦。自己看完先識得點樣 sell 噶嘛呢啲，咁、我哥哥咧就同埋幾個同事咧就一齊就去上去嗰、單位度睇，嗰陣時大概係夜晚黑9點鐘，諗住睇完咧就收工走人，就鋪都唔翻噶啦。咁佢哋一齊入咗去嗰、大廈嘅大堂嗰陣時候咧，突然間有一個小朋友男仔嚟嘅，佢哋4個同事上去好清晰。看住呢個小朋友喺跑入去個 lift 口嗰度，但係 lift 口要轉彎先見到部 lift 嘅。佢推開咗嗰、那個大廈嘅入口玻璃門之後咧，要轉咗彎先見到嗰4部 lift。突然間有個僆仔砰跑喺側邊跑過，仲要喺佢哋幾個人之間嘅腳嗰度咧就捐過去，係、啦，即係喺即係兩個人之間的腳， 即係好細粒咁樣咯， 係啦，就捐過去，即係佢，因為我僆仔跑得快啊，佢要咁樣去閃避你人， 即係佢哋 feel 到噶啦，已經 見到，肯定， 但係未必 feel 到啊嘛，係咪啊？即係有啲腳嗰邊擦過咁樣， 唔係嘅，就見到人添嘅， 見到人 㗎，係啊，當然佢唔係掂到你腳，即係佢例如咧左閃右避咁樣喺你兩個人之間咧，好似人哋話之字形咁樣跑過，入咗轉彎入咗 lift 口裏邊，跟住。佢覺得點解夜媽媽嘅細路自己喺度跑，咁覺得佢有個大人應該喺前邊，撳緊啲或者喺出邊入緊嚟，但係出邊冇人入嚟，咁咧又好直覺就覺得有前邊有個大人喺度咧。佢哋一轉翻入去望一望，唔見到細路，唔見咯， 骨頭路嚟嘅， 骨頭路㗎，嚇， 係咪自己坐咗 lift 上去啦？已經， 大家都會懷疑呢個問題，但係望一望四部 lift 喺曬高層， 有冇樓梯咧？暗角 冇嘅。佢就一转弯，嗰度 lift 口就对住四部 lift， 四部 lift 两部面对面嘅。佢入咗之后，咦，咁个细路咗边啊？嗱，记住唔系一个人见到个细路啊，四个同事都见到个细路啊。咁我去咗边度？四部 lift 咁就喺咧，有个醒啦。其中一个咧就当然诶，嗰唔系我哥啦。佢就话会唔会啲灯坏嘅咧？即系指示灯坏。其实而家见到四部 lift 高层。可能根本就不是高層， 可能啱啱開完門，佢入咗去。 係啦，跟住咧，但出邊有看監噶嘛，有 CCTV 噶嘛，跟住咧就我哥哥就八卦，就捐翻出去，因為四部 lift 上咗去都冇咁快落翻嚟噶嘛，佢就走出 CCTV 嗰度就同個看監講呢件事。看監望一望，唔係哦，佢睇到係幾多樓噶嘛，因為佢裏邊有個 panel 噶嘛。喂，四部 lift 都喺曬上邊喎。咁我話你頭先見唔見有個細路跑落？因為其實看監都見到個細，我見到個細路跑咗入去㗎，但係冇入過 lift 喎。即係 CCTV 影住四部 lift 裏邊都係冇人。 咁佢哋有冇睇翻 CCTV 有冇個細路真係跑咗入去呢個 lift 口先？ 嗱，嗰個就要翻大睇啦。 但冇睇到。 但係冇睇，因為佢哋上咗之後咧，發生咗少少事嘅。佢上咗之後咧，跟住咧，其實唯有大家當眼花，即係自己呃自己。入咗去之後咧，跟住入去嗰個單位，入咗個單位之後開曬燈，開曬燈，跟住我哋周圍睇啦。跟住哥哥坐咗窗台嗰度，突然間卜一聲，全間屋啲燈冇曬。全間屋都冇曬咧，佢嗰三個同事咧，因為嗰三個女仔嚟嘅，嚇到一聲就即刻走咗，就剩翻我哥喺度。咁我哥咧，我覺得好唔對路啊，就即係係佢有懷疑過係咪即係跳掣嘅嚇，但係都唔夠膽再睇，即刻閂門，即刻走人。 三個女仔咁冇義氣啊！ 你問下有陣時女仔你要即係俾佢哋咁樣啦。 啊喂，但係唔係五樓師啊嘛？ 不是高，佢唔係五樓先，唔係。 你知道講邊度？ 我知道我知道，係啦。 唔係啊嘛。 唔係。 係咪個屋苑先？ 不是， 因為東九龍。 東九龍地鐵嘅上角。 咁我直覺就諗起嗰個啦。 係啊，你直覺諗起東九龍地鐵上角都有幾個嘅。 係咯。 你講嗰個就 五樓師。 在市區啲嘅，我講個再入啲嘅，即係再搭多兩個站嘅。兩三個站。 自己諗下啦。O K。哇，都幾邪，會唔會即係呢個？咁後屘發覺係咪空宅？ 後來他不是發現是空宅，只不過就是覺得是這個即是這個細路應該跟這個單位有關，但他們沒有人再夠膽查這件事， 算吧了，大家 算了，不算數 了。那但是賣不賣出來？ 後來是賣出了的，是啊，沒問題的， 不是特別便宜嘛， 都不是，因為那個年代地產市道都叫做 OK， 不錯。 OK， 好啊，那哥哥有沒有留下陰影呢？ 有，我記到現在還記得，是啊。 好啊，咁啊，听下我哋以下呢一位听众啊，有冇留低啲咩阴影咧？佢又遇过一啲好古怪嘅事，有少少灵异嘅色彩嘅，又有啲神怪色彩。佢系嚟自呢个瑞典啊，哇，北欧啊， 哇，好远啊 ，Jerry 啊， 系 Jerry，Jerr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哇，嚟自瑞典，我闻到阵瑞典嘅味道啊。 系啦，我闻到啲鱼肝油。 鱼肝油味道啊，你嗰度几点啊？而家 鱼肝油味道。 系啊，你而家几点啊？嗰度？ 而家上昼十一点半。 上昼十一点半。 喂，几个瑞典咁远都冇乜 delay 啊，个电话唔错。 我哋清唔清楚啊？你听得？ OK， 非常清楚，我怕你們聽不清楚、哦、 我們很清楚，不過不是的，其實有少少 delay， 有 兩三秒 delay 的。是哇，在瑞典的生活，瑞典的生活是不是很悠遊的呢？ 是很悠遊的，不過呢我們做生意就忙一點，忙一 點。哦，那在你未正式忙之前，不如你快點將你那件事跟我們分享一下，我們的聽眾好嗎？ OK 是，請說。 啊，咁大家都好，鬼故安好，同埋阿家姐嘅地產朋友，大家好。 係，佢叫做佢叫 Peter， 我 Peter 佢叫。 係，我係 Peter。係，我係 Jerry 啦。係，你好。 係，請講，請講。 咁我就分享一個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就係九字真言，唔知大家，我估大家都聽過啦。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嘅，係呢個九字嘅護身護法。 好熟呢句嘢，非常之熟。 咁咧，係啊。呢個嘢係咩？我個殭屍有個約會咧，經常有嘅。以前細個時候經常聽到嘅。 嗯。 你係一直係咪？你係咪喺香港移民過去㗎？你係。 唔係，我係深圳人。 深圳人移民咗去瑞典嗰度嘅。咁你話你細個成日聽到呢句嘢喺深圳聽係嘛？生活嗰陣時。 係啊。 嗯嗯。 係啊，睇電視劇啊。 我睇電視。係咁，跟住咧。 系诶，咁咧就系、是、即系有一件事系好深印象嘅呢、這个九字真言，就系、是、咧之前我手指咧唔小心整亲咗，之后咧佢生翻嘅时候咧佢生个肉一个肉泡细细粒嘅，好似嗰啲肉剪咁样嘅，之后咧我用剪夹指甲钳咧剪出去，嗰一阵佢系生翻出嚟突出嚟嘅，所以咧好即系感觉好碍眼，好唔舒服咯。之後咧，我咁樣我見佢生出嚟，我剪咗佢，剪咗生出嚟，剪咗佢，咁樣持續咗一年幾噶啦。後屘咧，即係好煩，所以咧我就網上揾下，有冇辦法整甩佢咧？後屘咧，我就是但，即係我一直都對嗰啲法術啊，同埋稍微靈異少少嘅嘢都有啲興趣嘅。係。咁我諗下有冇咩所謂嘅法術去玩一玩，睇下係咪有效咧？係。咁我喺網上揾到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咧，大家上網Google 一下去揾到佢嘅。它是有用的，就是你对住做的事或者你想做的事施这个九字真言的法术可能会应验可以满足你的心愿的。 是那九个字呢就是臨兵鬥者皆列陣在前。是跟住呢 是啦。之后呢我就咁我想试一试的心态我就试了一下。即係我諗住得唔得唔得算啦。之後咧，我就真係對住個手指傷，即係生個肉泡個位置咧，就係施咗啲九字真言啦。不過當然期間係非常之誠心同埋用好即係用念力，希望佢真係消失，因為真係好礙眼嘅呢個泡喺手指嗰度。點知之後咧，施完咗法術之後，我剪甩咗佢。係呢個持續一年幾嘅狀況，終於。消失咗，佢过几日生翻之后咧，佢系平翻嘅，成个手指系一啲佢生个肉扑嘅，点讲咧？嘅迹象都系冇嘅，即系好似完全都冇嘅， 系， 冇发生过呢件事嘅。我觉得好神奇、哦，不过咧，我觉得可能都系有巧合嘅啫，可能我剪咗佢，可能呢次真系唔生噶啦。之后咧呢件事我都忘记咗，持持续续。不过咧。呢件事之后咧，持持续续喺我个梦里边咧，就会出现一啲好恐怖嘅画面、哦，就话。一唔係就話好危險嘅畫面，一唔係好靈異、好恐怖嘅畫面。即係我潛意識會話我俾我知，我話潛意識話俾我知，一定要將呢個九字真言念出嚟。不過咧喺夢嗰度，我點都係念唔出嚟嘅。臨兵救者，臨兵救者，皆陣列在前呢個咧，喺夢中係點都念出嚟嘅。不過現實中係好簡單啫嘛，我是但我都念得出嚟嘅。 就唔知点解喺梦嗰度点都系会出现呢咁恐怖嘅情面，系一定要我逼我讲个九字真言出嚟。 系， 到后来又发生咗一件事、就是，就系我揾到一份兼职啦，即系喺自助餐厅嗰度。 嗯， 即系喺外国一个留学生，当时揾工作系好唔容易嘅。不过上班第二日之前嗰日咧，我就唔小心运动唔想扭拗柴。扭亲到脚，即系肿咗好猪蹄咁大咯。之后我谂住，哎呀，你加火啦！你话上班第二日就同老细请假，一定老细就唔要我啦，系咪先？ 系咯， 即系我谂住，哎呀，弊家伙啦，都唔知系啦，都弊家伙啦，都唔知点算。后屘我谂起我上次个肉扑，我谂，哎，九字真言会有用咧？即系我好潜意识、好自然会谂咗呢件事出嚟啦。 系， 即系我谂住，我对住我心里边话，我再试一次，如果呢次你灵咧，我信你。 嗯。 嗱、啊、就系咁，瞓觉之前咧，我对住我扭伤个肿好猪蹄咁部位咧，就施咗呢个九字真言啦。之后我瞓觉、我期待可能第二日会好咧。如果真系神奇咁灵强嘅话， 系。 点知第二日我一起身，个脚咧仲系痛到扑，即系痛到不得了嘅。即系我谂，诶、我都系啦。即系我谂，唉、哎，输得流嘅。即系话，即系呕，即系我谂住话，唉，咁我试下啦，呕紧牙根就去上班先，到时候真系唔掂，我就同老细话我要、我休息噶啦。 系， 咁、我系咁我上班啦，都自助餐厅，即系去做嘢就，除咗要洗大饼之外咧，就要搬好多大饼出去外边嘅、因为嗰啲碟咧系用得好快嘅，一定要搬出嚟嘅，好重嘅、一打起码都有十几廿斤咁样，你要咁样扛出去嘅，即系我脚痛到不得了，我就咬住牙抬咗一次出去，放低冇咩事啦。可能之后期间太忙啦，有少少失神啦。第二次我搬嗰大一大沓嗰啲碟出去嘅时候咧，唔小心个脚踩咗一个即系个装修有个高梯级嘅地板，我脚踩落去，即系成件事咧，即系成个画面好似慢动作咁样，我系好清楚听到我咬柴嗰个脚。咔一声，之后咧我成个身倾斜咗，嗱一般咁嘅情况之下咧，一定扑嘅，之后成个碟一定散晒， 系啊， 个脚我觉得系断噶啦，感觉我以为系断噶啦，之后咧一唔系最少个碟全部都散晒，点知我咁样即刻咔一声，我唔单止冇扑过，即系唔知点解我平衡感当时系咁好嘅，即系我倾一倾，可能十几有手上有十几廿斤嘅，差唔多咁重嘅嗰啲大碟啦，之后咧。冇事，之后扶翻，我谂住，哎呀，我呢一咬柴咧，我一定要同老细请假噶啦。我点谂？之后我心里边谂住点样同老板解释嘅心情都有啊。 系。 后屘，即系放一放神一秒两秒啦。后屘我谂，哎，个脚唔痛嘅，我 feel 个脚好似唔痛、哦。后屘我谂住，哎，会唔会特登会唔会好似啱先咁样咬柴太痛啦，痛到麻木晒，我谂住系咁嘅。点知成日落嚟，瞬间系一啲事都冇嘅，即系一啲都唔痛啦，好似冇发生过呢件事咁样。我心里我认住啦，会唔会九字真言真系咁劲咧？我系认住呢件事，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好神奇啦，我唔知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即系真系咁灵强。不过虽然话呢两次我不停喺度求呢个九字真言，佢都俾咗应验俾我啦。其实讲心底最心底嘅，我心里边可能都有1%/2%。是不是很相信真的有这么靓强的事，我都是可能归咎于可能是巧合。 就是这两次啊，两次的事件。 是啊， 还有第三次。 这两次呢就是发生我自己身上的事。之后呢，不过呢一般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呢，可能即是人满足了之后又忘记了这件事了。不过呢接下来的生活里面呢，每次睡觉梦中都是好像我之前那样不停出现很多很恐怖的画面，逼我讲出九字真言。我潜意识里面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在锻炼着我这样的。然后呢慢慢这样在九字在梦中讲譬如说你遇到一个很恐怖的事件，我一梦中练出九字真言之后呢，那些画面一定恐怖画面即刻消失，一整个人充满了一股暖流，好舒服咁样醒咗嘅。特别有一次系好系啊，之后咧有一次咧就系、是、有一次梦中系冇咩恐怖画面嘅。之后咧梦中嘅情景系我好似俾一堆三四个人带咗喺一张长台前面，我对面咧有一家人。之后咧我隔篱带我嚟呢两三四个人，我认唔出佢系咩样嘅。 都我感觉我哋系一伙嘅，即系我哋系一齐嘅，系帮系帮呢对面呢一家人嘅。我又个对面嗰家人乜嘢都冇讲，不过咧我又心里边系知道吓，对面个女仔咧系需要我哋帮忙嘅。不过成个画面系冇咩声音嘅，即系我就同个女仔讲啦，我话我都唔知点样帮到你，不过咧我只知道九字真言呢样嘢可能会帮到你，不过咧我系试下嘅啫，我唔知道有冇用嘅。但咧我仲喺梦中做咗呢个九字真言嘅呢个法，做完之后咧即刻就见到个女仔喺嘴里边吐出绿色嘅水。 哇！跟住 系啦。做出落呢个水之后咧，我心里边觉得我可能系有用噶咯。不过咧，过咗一阵，我个梦都慢慢咁醒咗啦，成个人好舒畅，即系感觉我自己好似做咗一件好事咁样咯。 系，咁、哦、 但系呢个就系成件九字真言对我自己嘅经历啦、我就系、是、诶、我心里边可能觉得系，一唔系我就有求于呢个九字真言呢个法术啦，之后咧、我系要还嘅，可能我一直要喺梦中锻炼、之后咧佢可能会俾少少任务我去帮助第二啲其他需要嘅人、 啊、好似我哋琴日讲个梦中 点样咧， 梦中鬼啊嘛， 系啦， 咁、但系嗰个女仔，你喺现实生活中冇见过一个类似咁嘅女仔嘅系嘛，即系好陌生 嘅，唔识嘅，细路，好、陌生一个细路女，系啦， 但系好似佢咁啊，算系用呢个九字真言又救咗人咁，有种好似好舒畅嘅感觉系嘛， 系啦，第二日好舒畅嘅感觉，好暖咯，成个人。充满咗暖流， 充满吓嗰啲古往，我觉得佢头先咧话佢对脚突然间好翻嗰度咧，我就谂起嗰啲人咧去睇铁打咧，咪嗰啲师傅会啪咁样，咪劲嗌，跟住你咪好翻晒嘅。 嗰啲系教位啫，嗰啲因为教位佢歪咗咧，系抠佢唔觉，成 crack 一声咁样就将个教咬翻正。 即系如果科学啲睇，佢会唔会就系嗰下再线嘅时候，又自己咁样自己治愈翻自己咧？突然间就系 我曾经都听过有个人系类似咁样嘅，佢就系甩教咧，甩教嗰下好痛咧，咁样佢自己。在好痛之下咧，就求其亂咁喐一喐咧，唔覺意將個教拍翻入去，咁啊即刻冇事。 係啊，咁啊就唔使錢添啊，睇醫生嚇。哇！但係阿 Jerry 啊，我聽你就好信任呢啲九個字，好似當咗一個護身符咁喎嚇，係嘛？ 係而家係㗎，即係譬如話喺瑞典呢啲地方，你一行出去，行多離市中心十分鐘，可能就係森林啊，或者係邊嘅地方嘅。而且會有啲公路咁樣一打打，你會驚嘅，可能有時候，你會感覺到涼浸浸咁樣嘅。 喂，你嗰度 你行過嘅時候，你 請講。 係啦，有即係我喺深圳，即係我翻中國嘅時候喺深圳，即係我住嘅地方啦。你都會穿過啲公園仔係冇人嘅，即係我嘅體質可能有少少咁樣敏感啦。我翻到中國嘅時候，經過譬如話經過公園仔，我會感覺好涼浸浸嘅。我係覺得係有嘢嘅，不過我係感覺唔到，不過我感覺到咧，周圍啲嘢向我壓過嚟，對我好好奇咁樣壓過嚟。之後咧，我如果喺嗰度一練起九字真言，我嘅頭殼頂咧會好暖嘅，之後咧從頭殼頂一直到腳跟係一種暖流。即系我感觉到我嘅力量好强，之后咧感觉突然间乜都唔惊啦。 练功咁， 但系呢个九字真言咧，对我嚟讲已经系一个护身嘅法术。对我嚟讲啊，可能我好信，我而家好信任佢，因为佢帮咗我好多次。 系最紧要你自己有个信念，我觉得，同埋你喺嗰度生活咧，系咪喺呢个异乡生活，系咪有少少唔好冇安全感啊？你喺嗰度，我听你又话周围都好似森林啊嗰啲咁样，会唔会有少少系咁嘅空虚嘅感觉？ 都 OK 嘅，其實都唔係話冇咩安全感咯，係人太少啦，有時候你都會人少嘅話，你會覺得有咩問題出現嘅話係冇人幫到你嘅，所以都係有時候自己都會帶定啲架撐啊之類嘅。最恐怖嘅唔係鬼啊嘛，最恐怖嘅係人。 係啊，帶定啲架撐喺身 咁樣。係啊，你唔知有冇變態啊，係啊，咁樣攞槍啊之類嘅，你都會驚噶嘛。 阿 Peter 有冇聽過呢個九字真言啊？ 未聽過， 雖然你年紀輕輕，有冇聽過咧？我就好似係聽過啲，好似係咪嗰啲粵語長片係咪有講呢啲嘢？ 其實唔係嘅，其實九字真言護身咒咧，其實係一個叫做好廣泛應用嘅咒嚟嘅。咁呢一個咒咧，佢最主要咧，佢真係護身嘅。呢、這個護身係對付一個叫做係陽界同陰界之間嗰種對抗。其實成句應該係呢一個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 一定要加個破喺你嘅， 加個破字啊！ 你嗰個破咧，其實仲我哋整個咧，就係要配合埋嗰個手印嚇、啊。即係其實咧，你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已經有九個手印喺度嘅。到最後尾破嗰下咧，係將呢個手印推出去。推出去時間咧，其實如果你係一般人咧，係要咁樣對付一啲靈體嘅。當你念呢，其實咧，你當你念嘅時間咧，呢、這、一個咒咧就已經喺度出咗嚟、 嗯。 其實所有咒都係意思嘅，但係只不過我哋唔明佢意思有啲。同埋咒咧係會帶動咗你嘅身體嘅運行嘅，咁呢個運行咧，其實整一句説話咧，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去破嗰下咧，其實嗰、那個出嚟嗰、那個能量啊係好強嘅，咁、所以咧一啲靈體咧聽到呢個咒嘅時間咧就自動會走開。 但係 Jerry 冇講個破字、哦，都好似好吃靚強。 因為嗱，佢唔講破字，係、因為佢唔講個破字嘅時間咧，就係佢唔係直接見到一啲靈體去對付佢。 哦 對付靈體就一定要破埋先至得嘅， 但係阿 Jerry， 你係了唔了解呢九個字嘅意思㗎？本身 唔係好了解嘅、不過咧，我用嘅時候咧，當時我做咗少少手查啦，九字真言佢嘅意義啊，或者佢嘅歷史啊，因為佢係中國有道嗰種有一個講法係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喺日本咧佢係由另外一種嘅，即係。最后面两个字是不一样的、日本佛教的，所以呢是啦 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这件事的，其实就是当时我用的时候呢手尾做了少少搜查啦，不过呢从心底里是尊重和信任他的、可能是、就呢我就是说一试的心态，还有少少斗气咯，就是说嗱，你掂我就信你，唔掂我就信你啦。我哋咁嘅心理狀況用呢個法術嘅，係可能就呢個法術就俾我少少威力，俾、我感覺到佢嘅存在，同埋係啊，同時咧就俾少少歷練喺我喺個夢中啊，或者生活中啊，嗱咁啊，令到我確實相信呢件事。 但係個信念似乎係不斷加強喎。最初其實佢係壞， 其實由頭到尾係信念問題。 不斷加強。 我成日同人講一樣嘢，就係當你遇到一啲靈體，你好驚嘅時間咧，無論你噏乜嘢咧，其實都有用嘅。呢、這個用途咧，要增強你自己嘅信念。嗱，如果你係信呢個佛嘅，你咪可以南無阿彌陀佛咯。如果你係信呢、這個耶穌嘅，你咪主耶和華咯。啊，無論你噏信咩都好，你將你嘅概，你將你嘅信念加強咗時間咧，人個信念強咗，啊靈體就會開始覺得咦呢件嘢強喎，惹唔過，咁咪走咯。啊，所以講乜嘢其實都有用，最緊要你信念嘅問題。 咁即係如果頭暈身興咁。嗱， 當然咒語有少少唔同。咒語咧，其實除咗加強你的信念之外，其實咒語裏邊咧係有一啲你唔明嘅意思喺裏邊，而呢啲唔明嘅意思係嗰啲音調帶咗某一啲頻率出去，而呢啲頻率咧，例如某一啲高音低音嘅頻率，靈體聽到呢啲頻率咧，佢會有一個叫做驚啊，佢就自己會走咯。 係，但係 Jerry 嗰兩單似乎又唔係好關靈體事。 唔驚，即係好，所以好 純粹自己嘅一個念力。 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我第一次都聽到人哋係用呢、這、一個九字真言護身咒咧，去做一啲對抗靈體以外嘅嘢咯。我第一次聽，係 好、神奇嘅、 即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啊嘛。 走他鄉的故事啊，我哋呢、這個下次雲內繼續。好啊，多謝 Jerry 分享先，好嘛？喂，多謝你 ，Hello， 多謝電話先啊，唔阻你做嘢住嚇，再揾你傾偈。好，多謝曬。 佢而家可以去探個午餐啦，瑞典12點啊，講完之後去到。 其實佢開咖啡店喎。 哎呀！正哦、 啊，係啊！佢話得閒，我哋去瑞典可以請我哋飲。 你講到真係好容易去， 我唔知道我幾時先可以有機會去到啦。呢、這個瑞典咁遠， 係啦、 啊。哇！原來真係有咁嘅怪事發生。 係啊，呢啲即係你有其實聽我哋呢個節目有著數，點解咧？真係個，我深信冇人會將啲九個字嘅護身咒係同一啲其他同靈體冇嘢嘢去聯埋一齊咯。 你知唔知有一次咧去問米啊？咁咧喺身邊咧就有個女仔，佢屋企人跟埋佢嚟，你估佢咩事啊？佢手咧扎住個紗布嘅，原來佢嘅手咧無端端生咗啲瘤啊！但係咧嗰個瘤係即係佢話係不斷大到好似一個好大嘅，好似網球咁大啊！大到好似網球咁喎。咁跟住咧佢咧就去做手術啦，咁啊十幾萬去整個粒瘤，咁但係整完之後咧佢再生翻，咁啊無奈咧就求助於鬼神，就去問米。啊、真的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噏呢九個字可以幫到自己啦？ 唔係，都是信念問題啫。即係如果你個信念， 問完之後有冇事咧？ 咁我冇跟進喎，因為我都走咗。 唔係啊，但係你、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去問米，你求只鬼魂幫你念咗九個字，你嚇走咗佢， 你明唔明？ 咁啊，佢唔知想点？ 你吓走咗佢，根本你而家系揾佢嚟帮手，你而家仲赶埋佢走啊？咁啊，点样帮手？帮唔到手噶嘛？系咪先？啊，咁啊，所以呢啲嗱，总之灵界嘢咧就比较神奇啲啊。 系， 即系我哋好难用三言两语解释俾你听，究竟得定唔得？如果唔系，都唔使有我哋呢个节目嘅存在。 系，我哋纯粹系分享下大家嘅经验嘅啫。咁啊，头先阿 Jerry 咧都即刻揾翻我，佢话喂，好开心可以分享出嚟，好想你知道嗰度可能你人影都唔多个，咁啊有我哋节目可以同佢即系分享下啦。其实都希望咧，即系其实所有嘅可爱嘅朋友啦，即系你直播嘅时候咧，可以将你所有嘅呢啲同灵异啊或者古灵精怪嘅古仔咧，同我哋分享 PM 俾我哋。 系啦， 我哋讲声 先。P.M. 嚟我哋黑似云来呢一度啦，咁样就我哋听完你嘅故仔之后咧，我哋可能会联络翻你啦，约个时间啦，倾下电话啊，甚至乎咧，我哋可以代你演绎都得嘅。 系，好啊，好啊。咁今日就好多谢晒阿 Peter 嘅分享啦， 多谢 Peter， 系啦。 咁啊，祝你继续啊，即系赚到盆满钵满啦。 多谢， 我见你都几百万上落嗰啲噶啦，我哋都唔好阻人哋咁耐。 唔好阻人，而家佢上一上嚟唔见咗几百 万。系啊，快啲放佢走啦要。 咁夸张， 好快有噶啦，多谢晒你先。 多谢 Peter， 好，拜拜， 拜拜。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潭先。 无底深潭， 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唔使争分头啦，上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啊嘛？